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咁我哋因为好熟啊，所以 chat 得好犀利。咁唔紧要嘅，如果大家咦对边个嘅一闪而过嘅议题好有兴趣嘅，隨時可以找翻我，即係喺浩浩汤汤个网页度，我哋个 page 度，咁你 key 落嚟咧。就我同埋另外有幾個咧都 mon 住嘅，咁我哋都會答你嘅。雖然阿 Eddie 就喺冰島啊，咁佢而家可能喺啲船嗰度探測緊嘅，唔緊要。佢完全唔帶電話，唔帶相機，唔開Facebook， 唔開 WhatsApp。我啱啦，你集中議題翻到嚟，佢大把嘢講噶啦嘛。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咧就趁呢啲空檔咧，就講其實佢最有興趣嘅。佢成日咧。即近來就係出咗資本的衝動之後咧，就個反應好好嘅，即係咦，大家覺得原來無論係氣候，無論係貧富，無論係好多嘅不公義咧，都係關於資本家，即係資本家咧唔係壞人嚟嘅，唔係魔鬼嚟嘅，但係佢一孭咗一個資本家嗰個嘅光環又好，個包袱又好咧。佢就冇辦法唔跟住呢個競爭嚟走啦。咁跟住個競爭嚟走咧，嗰、那個嘅副產品咧，就導致咗好多社會問題出現啦。係咪？咁而家我哋介紹呢個叫 B Corp 嗱，改正我，我唔知啱唔啱啊？係 Benefit Corporation 啊，係嘛 ？B Corp 係咪 Benefit 啊？ 係 B 係 for benefit。 for benefit。如果咁就 Benefit Corporation 啫嘛，有乜咁巴閉咧？咁樣咁，但係咧，佢喺美國係立法。是有一定的 法例的 嘛，好啦，咁又你哋讲啦，而家 James 讲啦，咁你哋互相讲，跟住我就到无知少年就问你嘅问题，OK？ 好啊，咁讲 B Corp 啦 ，B Corp 其实系我可以系好多嘢嘅，佢系一个立法啦，喺美国嗰边其实已经有33个州咧，其实立咗法噶啦。意大利立咗法啦，佢亦都係一個 certification， 係一個認證嚟嘅。咁全球有2300间企業咧，就獲得呢個認證啦。要其實都要幾高嘅水平，你先可以攞到認證，唔係話咁易俾錢就攞到嘅。而係真係佢問你300条问题，問你間公司所有嘅嘢去認證。亦都可以係一個品牌嚟嘅，因為依家咧其實好多企業咧攞咗 B Corp 之後咧，會攞呢樣嘢作為自己一個。branding 啊，系啊，就真系一个代表有良心企业嘅最高嘅水平嘅。 冇错，我就想问啦，香港咪好多咯，商界显关怀啊，caring company 啊，咩 CSR 啊，而家又兴啊 CSV 啊，即系嗰啲咩 CSR 就企业社会责任啊，企业共享价值啊，咁嗰啲，咁你 B Corp。有咩特別啊？我仲要揾人人學社，揾其他人嚟都要做認證啊，咁樣。咁你講幾間好勁，即係人人都聽，哇！呢個係原來 B Corp 啊，咁有邊幾間啊？世界上？ 世界上咧，其實就有 Patagonia 啦。 係啦，香港有好多分店嘅，一個 outdoor 啊 ，outdoor 啦，即係可以講下佢有幾勁啦，即係唔係話佢個商業有幾勁，而係真係 唔係，因為你講商業成功㗎， 兩樣都講。 係啦，冇錯，即係原來你，哎呀，我喺孟加拉嗰個角落頭嗰度间诶铺头仔咧就好有客啦，帮到30个嗰啲富人咧，即系我哋嘅听众就即系太过唔系离地喎，系 太贴地， 太过贴地喎。 应该系咁讲，佢哋因为太劲啦，其实我冇需要再提佢哋嘅商业成功。 啱啦，系啦，唔系未必嘅，因为我太太咧就好中意买 outdoor gear 嘅， 系 咁我梗系成日 sell 去 Patagonia 啦，冇可能啦 ，Patagonia 啲嘢啊，好贵噶，点啊，点 B Corp 啊，咁我话。咁我介紹佢嘅理念啦，咁而家由你介紹啦。 好， 比如 Patagonia， 即係大家又係啦，除咗我賣嗰度電影告白之外咧 ，Patagonia 呢個 outdoor gear， 即係户外用品嘅品牌咧，真係原來你買一件咧，你做咗好多好事嘅。咁啊 ，James 你講啦。 可能我講佢三個，我覺得哇非常之吸引嘅做法先啦。嗱，第一就係佢哋咧，其實個創辦人咧就係本身係好中意行山嘅。咁咧，其實佢哋喺其實佢原本就係諗住做啲衫俾自己行山啫嘛，咁咪越做越大咯。咁佢哋都，但係邊做嘅過程邊反思就係我咁中意行山，我又整咁多衫出嚟，但係整啲衫出嚟會破壞環境噶嘛。咁我就諗啊，會唔會其實我係反而係同我原本中意嘅嘢個理念係有衝突咧？咁佢就立曬全部人咧，就真係去咗 Patagonia 嗰度，即係南美洲嗰度，就做咗個retreat， 就係諗究竟我哋辦商業係為咗做啲乜嘢？ 咁最尾佢哋得出嘅答案就係、是：係我哋嘅商業都要繼續走落去，但係咧我哋就唔製造一啲不必要嘅傷害出嚟。咁第二年咧，佢哋即刻咧就將全線嘅產品咧，由嗰啲你知棉花啦，就係、是、其實要用好多水啊、好多農藥啊去種噶嘛，佢就全線所有服裝轉曬用有機棉，轉曬用有機棉。都唔係話好難啫，但係其實個難點就係根本冇咁多人種有機棉啊。咁、佢就根本就係要幫助去建立埋嗰啲有機棉嘅農場，幫助嗰啲農民，從而令到佢成個生產鏈咧先可以換曬成個有機棉。佢決心係可以去到呢一個位嘅。第二就係佢倡議緊一樣嘢咧，就係、喺個業界入邊就話其實我哋生產每件產品咧都有佢嘅代價嘅，環境嘅代價、社會嘅代價。你用黑工咁一定平啦，用童工一定平啦，你破壞環境、唔照顧環境一定平啦。咁佢就根本就佢咧就嘗試做一個系統出嚟，你睇佢任何一件產品咧，你都可以追溯翻佢嗰個源頭，究竟係由咩人做啦？那個群體係乜嘢人啦？用嘅材料係啲乜嘢啦？係咪 organic 啦？等等等等等等，咁就透明化咯。其實依家嘅消費者又需要呢樣嘢，然後呢樣嘢其實佢又可以將自己嗰個價值帶到出嚟，咁就真係 win-win 嘅。咁第三樣嘢咧，佢就係出廣告，就叫人哋唔好買佢啲衫。咁咩意思咧？就意思 呢下好犀利啊！ 系呢下好犀利啊！系佢同你讲，其实你最环保嘅衫咧，唔需要买我哋，你唔买衫就系最环保。喺你嘅已经喺你嘅衣柜入边啦。你其实你可能修补翻佢，你寄翻嚟我哋度，我哋帮你修补翻佢，已经系最环保噶啦。佢系可以鼓吹咧到去一个咁嘅一个程度，一个行业嘅 leader。而讲翻 B Corp 系啲乜嘢咧 ？B Corp 其实咧最终咧系一个运动。何为一个运动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讲一个社会运动啦，反资本主义啦等等，系一啲可能系未必是商家自己反自己的嘛，这个反而是一个在个商业世界里面一些觉醒了的一些商家，就好像 Patagonia 这些就站出来，就我就是 B Corp， 我就代表这个运动，我就是想改变何谓营商环境，就有很多不同的商家呢就是全球就站出来五六十个国家二千几家这些这样的公司，就是这些这样的行业的领袖，就告诉你其实商业它有另一个做法，同时搵大钱兼且可以幫到個社會改變呢個環境，改變呢個世界嘅。咁呢個咧，我認為就係 B 級嘅核心啦。 冇錯，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揾到錢，正正當當揾到錢之餘咧，仲可以幫助改變呢個世界去更美好嘅地步啦嚇、即係唔好話真係翻天覆地啦。係 ， 咁呢下就最吸引啊嘛。咁所以簡單講咧 ，B 級係一個咧有正式法律授權嘅一個。超級良心企業、即係你認證咗你係 B Corp 嘅話咧，即係其他人消費者又好，其他你嘅貿易嘅商業夥伴咧，一睇哇，咁掂啦，我同你買嘢賣嘢合作咧、即係起碼我喺嗰個道德上咧，喺、個社會公義上咧，我就絕對會放心。咁係呢一個嘅叫 marketing 嘅 tool 嘅，係 啊。 即係如果你講 Patagonia， 即係啱啱同大家如果成日話網上買淘寶嘢咧，就一個反面啦。淘寶就鼓励你唔好用个脑，就咁样系 揿 消费， 越好 买完唔啱就抌，唔啱就换咁啊嘛。咁所以即系呢样系即系好多人都问，即系睇完我哋譬如话气候嗰啲问题啊，或者社会公义问题啊，我哋可以做乜嘢？咁好多嘅电影或者好多嘅讲者都话，大家良心消费啦。因为你个消费嗰条嗰个成个连带嘅效应就系话你影响晒成个气候。啱啱今日嘅新闻就系话，而家我哋所有好多美洲其他好多国家饮嘅水都有啲微嘅胶粒啊嘛。咁呢个大剂噶啦，都即系你就算系樽装水都微胶粒，咁我哋就更加唔鼓励樽装水啦。我哋希望 banning 到 one time water bottle 啦，咁样啦。咁呢个重要嘅。咁但系嗱，我就记得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我記得個古仔仲有趣喎。睇下係咪正確啦，或者 check 下咧，就係話咧，點解會諗起要 B Corp 要喺美國立例咧？就係、是、有啲嘅商業機構其實係有黑嘅。咁佢哋喺股東咧，美國大部分都做得大嘅股東生意啦。咁、其中個 CEO 就話：，我哋咧就要做一啲咧，就係即係對社會有回報嘅，即、係 CSR 啦、即、係社會道德責、社會企業責任嘅工作咁樣。就俾其中一啲小股東係告佢、你唔係賺到盡、因為美國就真正係自由主義嘅大本營啊嘛，佢小股東居然告呢個 CA 即係嗰個管理層，你唔係賺到盡，咁、所以咧你係違反咗即係公司條例，咁係輸咗嘅，即係呢個唔知係咪八卦啦，嗰陣時我哋即係 B Corp 嗰啲人介紹嘅時候，咁、所以就觸發起咧就話好，而家咧有呢個 B Corp 嘅條例， 你如果係真係 B Corp 嘅公司嘅話咧，你真係可以即係需要將你賺到嘅錢咧，就係要做啲有意義嘅嘢。就唔係話隨時俾人告到你啦，我買咗你股票，即係可能 Better Gunning 都上咗市啊嘛、嗯。我買你股票嘅時候，你唔係賺到盡，我就坐你啦、嗯。即係而家啲人中意去地鐵嗰度坐佢就咁解啦。你又話 99.9% 準時，即係原來你自己作嘅啊！成日都遲到，你當四分鐘係遲到，咁咪死啦咁樣咯。即係呢個係我聽翻嚟話好有趣喎、 哦。因為呢個涉及到個 concept 係 shareholder 同埋 stakeholder 啊，即係有好重要就係話係咪一間公司淨係對 shareholder 即係個股東去負責任咧？定係其實應該去為曬所有持份者咧？咁而 B Corp 理念咧就係正正係講唔係淨係為咗股東，而係為咗所有持份者。所以持份者就係包括咗啱啱講緊個公民啦、個社會啦、個環境啦。咁所以啱啱都有講到啦，其實 B Corp 同埋其他所謂本地嘅認證或者其他啲所謂唔同嘅認證嘅機構啦，其實有咩分別呢？其實佢一個全面性嘅評估啊，係包括咗環境啦、個顧客啦、嗰個員工啦，跟住同埋個社群等等。咁啊，我哋五大範疇啦，再結合埋佢自己嘅商業模式，本身係有影響力嘅。咁所以呢幾個範疇就係全面性去評估到間公司係咁有成效。咁因為嗰個故事其實就係源起於嗰幾位創辦人，其實佢係原本有一間公司嘅籃球品牌公司叫 N1 唔係 Nike， 唔係嘅。不過嗰陣時候都緊黐嘅啦，都齊名咁滯。但係後屘就即賣咗出去啦。咁就發覺咗即收購咗嘅人就令到佢間公司唔能夠將佢哋嘅使命去延續落去。咁所以佢先係成立咗 B Lab， 咁一間非牟利機構嚟嘅。咁而 B Lab 已經喺美國開始咗啦，而家已經喺全球即遍地開花啦。咁咪 B Lab Australia、 B Lab係Europe 啊咁樣啦，咁而家都希望帶嚟 Asia 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一路喺香港推動呢個風氣，咁同埋我哋都啱啱去咗台灣去了解一下亞洲，原來唔同國家唔同 B 區做緊呢類型嘅嘢嘅咁。